咁我哋而家翻嚟啦吓，就话两条友吓，阿里斯诶、地米斯托克尼同埋呢个阿里斯泰德啊，一火就火拼啦，终于。咁啊，点解话会揾到一个会火拼，揾一个大银矿火拼咧？就系咁。当时地米斯托克尼由呢个马拉松战役开始，佢已经深深觉得。这个波斯人是一定会回来，所以呢他就想了一套战略，他就认为在陆上和波斯人火并是不会赢，雅典唯一能够倚仗的生机就只有靠海和他本身的经验来讲，因为他认为这个波斯人佢个如果靠陆地嘅补给系唔得，如果我哋可以用海军去截住佢，因为佢如果陆地过嚟，一定要靠黑海嘛。如果佢哋可以用庞大个海军去攻陷佢黑海嘅海军嘅话，佢断咗佢哋嘅补给线，佢哋就必死无疑。所以佢认为雅典人唯一嘅生路就系海。但系问题又嚟啦，佢当时嘅政敌系阻住佢呢样嘢不得止，基本上雅典入边嘅人都系唔信佢讲呢套嘢，即系话波斯人点会打翻嚟啊？你咪玩啊！啊，你想掠水啫，唔使搞咁多嘢啊！咁样谂佢，不如大家谂下点搵水好过啦。咁佢啲 friend 都系咁谂，咁啊佢冇办法，咁啊每一次佢想提出话，不如我用啲公共财政去做呢样嘢都系唔得。但系突然间发觉有呢个银矿，佢认为时机到了，于是咧就向就当时一听到有银矿，呢、这个阿里斯泰德就为咗去抢夺呢、这个民党地米斯托利斯嘅票源，就话我哋既然揾到呢个银矿，每人就派钱啦，不如咁我派几多咧？咁啊，我用香港嘅用美金嚟计啦吓，美金计咧就每人派$10,000。 哇，7万几8万港纸，好夸张。 系啊，就好夸张，每人派$10,000，个个都拍手啦。咁地米斯托利斯听到又觉得唔掂，咁啊佢又贵，咁但系问题已经九成人企咗喺嗰边啦，每人无啦，即系老实讲，佢有70,000同埋话起大白仗， 直接买票啊！呢啲简直系。 系啊，咁如果俾而家香港人，如果林郑话，我哋唔起大白仗啦。我派钱，我相信佢嘅民望一定会狂升嘅。 系啊， 咁啊，嗰种情况系一模一样。咁啊，地米斯洛利斯佢决定为咗国家吓，佢就够扑话，我哋不如派钱，派咩钱啫？嗱，而家 Elgina 岛同我哋不嬲都系世仇噶啦，世仇咗咁 Q 多年啦。 系 啊，但系佢嘅军舰系呢个爱琴海第一。有成近百艘，我哋点都冚唔过佢，成日就同你争海运业。我哋要成为爱琴海第一，我哋要成为希腊第一。既然我哋难得有钱，我哋就应该起200艘舰同佢碾过，咁我哋可以冚过佢，成为希腊第一啦嘅海军啦。咁样讲，咁我哋讲个希腊人咧，就样嘢系好犯贱嘅，就成日要争来争去争做第一噶嘛。 系啊，真大佬。 呢样嘢就啱啱好就刺中咗大家个内心嗰种虚荣。如果阿地米斯啊托克尼佢系话我哋系要用呢200艘舰嚟对抗希腊咧，喂，去对抗波斯人咧，啲友就会话你吹水啦，打外星人，即系咁上下嘅话，我哋要用大炮打外星人，等于 Iron Man 咁讲啫吓，佢哋唔会咁谂噶嘛。但系如果你话我哋系要做希腊第一，个个人都话系可以做第一喎，佢竟然即刻就企咗喺佢嗰边，反过嚟。 反而要明，即系要做大佬，紧要过要钱啊！ 系啊，即系外兜外行嘅内兜内行啊！呢啲就呢个系希腊人本身嘅本性，咁佢捉得好准。咁啊，当佢听到之后，所有人话系啊，咁样起啊。但系呢个阿里斯泰德吓嗰班人即话唔得。啊，咁样做，等佢讲，我哋应该还富于民啊嘛，拉佢啊嘛，就同佢阻住，最后咧就阻咗佢咧，就话我哋仍然都系要俾钱，但系同时间我哋就俾你起100艘舰咧。 哦，即系一半派钱，一半咧就起算啦。 吓， 都好啊， 就算啦咁样。咁啊，但系对于阿地米斯托克尼嚟讲，佢条气好唔顺啦，于是佢就决定 即系佢可能佢已经听到波斯人有异动，好急，所以佢决定用呢、這个用呢个辣手啦吓、啊，大胆行事辣手啦。系咩呢？就系、是、自从呢个米底亚德嘅身死之后，咁大家就有一致共识，就决定要用一条法例系冇人用过嘅，就系、是、叫做图片放逐法。就是说当他动议出来我们要行图片放逐法，就是在这个公民大会会堂有一个围栏，所有瓦列公民呢就拿着个图片，就上面写了那个人的名字，下底写放逐那个字，然后呢就等下去那个围栏里面，只要满6000块就数，看看这6000块里面有哪一个人是会最有机会一个危害民主进程的，就将他驱逐放逐10年， 是 就是依条咁嘅法例，目的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防止有任何人权势过大而危害民主。系基本上，由于当日佢哋对呢个米底亚德实在太辣啦，梗话佢叛国罪，搞死人，就觉得咁样搞咧，再搞一次咧，真系会死人，所以就用咗呢个切冲，大家有个共识，即系所有民嘅人都共识，我哋以后就要用呢条法例去对抗。咁啊，所以咧佢哋，所以当时咧佢，但系佢做之前咧，佢就用呢个文宣嚟抹黑亚里斯大德同埋佢嗰个，佢同埋嗰个 friend 啊，Seven Phrases 呢个 friend 吓，即系第一世家嘅家主。咁啊，两条友就抹黑佢，就话呢两条友啊，成日就将自己嗰个道德地位搬到有咁高嘅咁高。啊、然之后咧就指责其他人，就话佢哋个个又唔做嘢唔公正，唔合乎道德，啊、就将自己就置于其他人民之上，啊、再做一套道德标准，目的咧就系、是、降低，就系、是、用自己嘅道德去凌驾于法律，啊、基本上佢危害民主嘅，咁样讲。 讲到好似今次教会做啲嘢咁嘅， 即系点啊？ 即系香港某教会 哦，系，即系类似一套咁嘅手法啦吓，咁、啊、危害民主，咁啊结果咧就由于佢哋呢两条友本身已经成日阻人揾钱啊嘛，就令到所有人都好兴啊，已经咁既然系咁咧，就直情出尽晒狗，可能依家边个已经派钱啦吓、啊，地米斯托克尼已经借钱派钱，乜都做，就做一个公投去搞佢。咁啊世危啦，亚里斯大德 feel 到㗎嘛，你捞政治捞咁耐，就到处去游说，就话我係一个公，同埋佢啲人都喺度做文宣，就佢係一个公平公正嘅人嚟㗎，你哋点可以将个公平公正嘅人咁样做呢？大家会后悔咁讲，但係世危到一个地步，就是、一日当呢个亚里斯大德行街见到一个老农夫，那个老农夫话：阿 Sir， 你停低啊！我唔识字嘅，你可唔喺图片上面写一个名啊？咩名啊？亚里斯泰德啦咁啊！咁佢话你识得佢噶？我唔识佢啊！但系我成日听人讲佢话佢开口埋口叫人公正公正公正，听到我厌啫嘛！啊咩公正啫？叫人公正嘅人通常都唔公正噶啦，所以我咪写佢咯。咁问题亚里斯大德本身都真系一个公正嘅人，所以咧佢就喺上面写咗自己个名，咁啊直情衰到一个咁嘅地步，大家都知个结局啦。佢后屘咧佢就同呢、這个佢同佢个 friend 啊 Seven Phrases 咧一齐就俾人放逐咗，放逐10年。 哇！ 嗰阵就已经系公元前483年嘅事。咁啊！依一个下手系地米斯托克尼下得最狠嘅一手，最精敌。咁啊，当佢咁样做完之后咧，佢就再重新提出个起200艘船嘅提议。咁啊，啲人就惊咗佢啦吓，就话唔止起200，啊俾你起到200几次300都冇乜所谓。终于就成咗佢个大愿。咁啊，当然啦，起船嗰度嗰啲船公司、船厂一定系同佢有关，啊，代代平安系走唔甩嘅。 回佣啊， 回佣系走唔甩嘅。但系当佢依个法案朗咗出嚟之后，依、这个波斯人啊大动员令亦都传咗出嚟，而依个掘依个大运河嘅事。亦都传咗出嚟啦，咁所以个个人都觉得，哇！你个嘢真系眼光毒，有远见同丘吉尔一样啦。咁于是者过咗3年，公元前480年， 运河起好，而依个波斯亦都动员令结束，就准备入寇啦。 真系入侵。 咁就将大入个视为公元前481年，两年后系掘好咗啦，应该系咁讲。佢嘅年尾年中掘起，就准备大入寇啦。咁我哋就今日讲到呢度啊，不过想讨论下，其实如果睇下有人好奇怪，点解中国人、中国社会系起唔到呢种海商文化咧？吓 ，Alex 你点睇？ 我呢个我自己意见啦，就系话咧，本身你香即系唔同香港啦，香港就真系靠海运食啊，但系大陆本身咧，自己本身幅员广大，资源丰富，而且平原都算相对多啦。相对其他国家嚟讲就，即系叫做战争成本好平，即系咩事行过去咯，召集粮草咪召集农民咪再打咯。但系地中海又唔同，地中海你又尤其是爱琴海，爱琴海其实基本上一座座山峰嚟啫嘛，其实啲岛都系山峰嚟嘅。其实你本身其实你希腊一嚿山，你小亚细亚一嚿山嚟噶。两边都是山区嚟噶嘛，咁你靠系零色雷斯连住嗰个坑口，嗰个海峡，佢都是山嚟嘅，其实平地少嘅。如果你是要行嘅话咧，同埋以前我成日都讲啊嘛，欧洲古代是长期粮食不足噶， 系由罗马帝国打，唔系由古代到罗马帝国打落嚟，第一集我哋已经咁样讲啦。 跟住到系亚洲呢边就好啲嘅啫，叫做，但系最丰盛嘅当然系埃及啦，但埃及东方就。唔系好关欧洲边事啦，我主要讲翻即系亚洲 啦，欧洲啦， 同埋 欧亚啦， 欧亚即系爱琴海嗰边啦。咁如果佢哋要，我头先话就系，如果要运兵嘅，一定系靠船，因为船系快过你陆上行好多噶。 系， 但系问题都系以前古代嘅船咧系好细只啦，同埋嗰个食水唔深咧，佢系唔可以做到咁深海行嘅，佢系沿住岸行嘅啫。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剛才讲嗰啲咩波斯战争海峡嗰啲，一定基本上呢沿岸见到架船㗎，其实。唔会离得太远嘅，其实。所以好 易咩。通常所以呢个大流市，佢哋即係西斯，佢唔敢利用大船隻做大流市，咗做同一样嘅事，係咁解。即係打呢个叫马拉松战役咁样跳岛战术，係好凶险嘅，其实。 係啊。我问你，因为嗰时你同埋嗰阵时地中海咧，而家都系嘅，其实因为佢三块大陆中间，系个气候系好变化都好大嘅， 系 即系个风系会即系啲北风或者大陆嗰啲刮嗰啲大风咧，会喺三面唔同嘅地方打埋嚟，即系再可能再西边仲有大西洋嘅风添啦，咁但系最主要影响就三个大陆嘅风咯，咁但系你中国大陆系冇呢个问题噶，你大陆 主要系佢系 打个风系好少嘅啫嘛，相对上 系沿海咯， 沿海就始终中华嗰个文化就唔喺沿海啦，喺翻大陆中间啦，即系两河流域啦，即系一个 即系主要系一个农业嘅社会， 农业社会啦，即系主要喺长江同埋黄河啦，珠江都系比较难，即系之后先至。遲啲先發展到嘅，即係以中華文化嚟講嚇，咁就但係歐洲或者外琴海又唔同，完全係要靠海嘅。你諗下，你以前你食糧要靠海啦，運輸要靠海啦，經常戰爭要靠海啦，貿易都要靠海嘅，所以其實係好高風險嘅。你諗下，以前啲船咧一出到去咧，你 50% 機會，一半機會係會沉船，即係佢啲人啲都係。我出咗去未必翻到屋企嘅，佢系要搏嘅，即系有种赌徒心态，其实就系、是，但系佢搏咧就搏到只大狗翻嚟啊嘛。如果我嘅按耕田嘅话咧，就可能耕十年田都唔会有咩发展咯。即系呢个同中世纪即系大航海时代一样，嗰啲渔民要走去做，或者农民要走去做水手或者做海军或者做海盗，就因为佢有得搏啊。 啱， 大可上。咁啊， 但系 踢大陆系冇呢个问题噶嘛？但系咪好似三国咁啊，招兵买马咯，咪储够800,000大军，咪杀落南面咯，咁样嘅啫嘛，系咪？ 即系偏重于呢个农业而轻呢个商业， 系啊， 所以变相就出现咗，即系比较难出，即系中国人之所以难出现海商文化嘅政治家系咁解。 嗱，嗰样嘢讲经济，中国嘅、中国其实咁多嘅朝代，除咗宋，即系南宋比较话北宋系比较自由啲之外，其实佢哋系冇，即系冇呢个自由贸易嘅。其实中国 明朝算唔算有咧？ 明朝都系好唔多咯，嗰时唔算多咯。 我觉得系同我觉得同朱元璋有关。朱元璋佢本身系个穷人，所以佢对于海商，即系譬如当时佢打天下嗰阵，有几个对手啊，唔好讲陈友谅啊，佢喺浙江嗰阵有个对手啊，张士诚系本身海商出身，搵好多钱。咁所以佢另外有个首富叫做沈万三。 哦，呢、 啲人就话佢系买好多田地，但我相信佢话佢有个聚宝盆，个聚宝盆可能。是这个罗庚黎都未定，就帮他赚很多钱。我这个我自己看啫，即是从而他明朝后期那些，即基本上像中国人是由于是农耕文化，他不重视商人。 不重视商人的，商人是最低的，士农工商商是最低的嘛。 啊，其实与其说重，他与其是这样，他是很忌商人，正确的感觉。 一样东西呢，商人他是中国历代呢，其实到民国时代才有利得税。股都系唔得税嘅，商人系商人系你系收唔到商人税嘅，即系正式嚟讲。 所以佢就 即系到税系收唔到税嘅，咁咪靠到咩咧？唔系靠啲官商勾结都变咗系好多嘢，因为官本身个嗰、那个 俸禄太低， 但系佢又唔可以收到啲正式收到商人税嚟补翻自己嘅即系嗰个收入。咁佢就喺台底下面就好多即权同埋利嘅交易啦，嚟到去 存钱交易， 存钱，跟住之后你知中国嘅收税得三样嘅啫嘛，其实一系盐，一系田，一系就系农业税啦，即系地都农业税啦，呢三样嘢嘅啫嘛，其实你收唔到商人税嘅，所以变咗咧，你嗰、那个。税收咧就好唔稳啊，所以佢永远都系用粮食嚟代替咗嗰个货币啊，主要都系，因为佢传统嘅经济入边，其实除咗盐铁之外，其实主要都系靠粮食收入去交税噶嘛。你唔系你普通农民，你唔系走去攞啲谷物去换咗钱嚟再交税啊嘛，佢系直接俾啲谷物去交税啊嘛。古代就 系， 所以佢货币嗰个概念唔系好大，但系爱琴海就系要好靠货币一样嘢，因为冇货币，你唔可能运啲嘢喺只船上面摆晒喺度，然后就大家喺度互换呢个产品系唔得嘅，因为成本太大，运输成本太大，所以又出现咗佢货币用银啊、金啊嚟啲嚟，直接用呢啲罕有金属嚟做货币。咁咪俾你，即系中国呢边用呢个物以物换物咧，即系以谷物嚟交税咧，更加即系灵活咯， 更加方便， 系啊，所以呢样嘢更加有利到商业，而即系中国呢边就比较难啲咯，系，即系佢当然， 所以 中国都有钱嘅，但系就即系个运作嗰个比例冇即系爱琴海嗰边咁大咯。 系，所以话佢嗰边就比较容易出现有商人式嘅政治家，即 系 企业家式嘅政治家。而中国由于佢先天上嘅限制，就令佢比较难出呢个商人商业上，而且基于佢个王朝系比较，即系正如你头先所讲，由于佢交税少，所以国王亦嗰啲王朝皇室出于妒忌，可能出于妒忌等等，对佢亦都百般打压。 调翻转呢样嘢。为什么会、中国比较多官商，即是官商、这个这么大的关系，即是好话不好听就叫勾结，因为为什么呢？穷，你想想你这个农民，你是没有钱供仔读书的。 是啊。 但是商人他可以找到钱供仔读书，你仔读书之后他是不会从商的，可以选他就做官。 他可以选做官，大部分都是做官的。 你做官，你就照回自己的家族咯的政策上面。 嗯， 咁咪更加喺度维护你咯， 啱、嗯。即系其实系有商系有商人政治家，但系佢哋系用另一个方法走入嘅体制啫。 系靠呢、這个即系叫做考试制度， 考试制度走入嘅体制。 跟住再用翻个入翻入咗个政治体制之后，再用啲政治嘅手段就啊照顾翻自己嘅家族啊。 嗯，即系好似梅迪奇家族嗰种情况系少有嘅，即系中国嚟讲系好少有。其实系你认为系因为佢本身先天上嘅问题系影响到啦， 系啦， 就咁解嘅。咁、嗯、反而民主社会就比较容易出现，欧洲嘅民主社会比较容易出现。 呢、這个我简单嚟讲就大陆式嘅政治同埋海洋式嘅政治有同。 啱、嗯，啱、嗯。咁啊，依、这个系今日嘅对比啦，吓系十分之有趣。而下一集咧，我哋就会主要就系讲两大战役啦，吓就包括依个军权关嘅战败，同埋依一个萨利米海战啊，即系有网友称之为古希腊嘅赤壁，亦都可以系咁讲嘅。就依一场战争系咁啊。就差唔多冇尾声噶啦，咁讲完呢个之后就系啦，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先， 好啊， 下集再见，下个礼拜再见，仲有一句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嘅，记住 like 同埋 share， 好、啊， 多谢大家， 多谢各位收听啊， 嗯，好，好，拜拜。